什么天大麻烦，久而久之我会习惯，天下没有 北京时间的18:10，这里是音乐留声机，我是周琳。哎，不过今天的音乐留声机会有一点点的不一样，哎，我请到了一位神秘嘉宾啊，说神秘也不算太神秘，也是天天跟大家见面的我们的这个帅哥主持人慕言，来与我一、啊、来与我一起共同主持、啊、来跟大家打个招呼，不要抢我的话、 啊啊、我都有点迫不及待了、 啊、嗯，好，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，我说神秘也不神秘啊、嗯、下午还在和大家一起听音乐，对不对？ 对对对对、啊、嗯，那么今天呢，我由我们两个来为大家一块主持的这个音乐留声机呢、嗯、也会有一点点不一样，因为两个人嘛话比较多， 对， 当然一定要这个

喜欢黑比。 对， 嗯， 田馥甄嘛。 为什么呢？ 她的声音特别好听，并且是长发女生吗？ 啊，喜欢长发的女生，果然男孩子都喜欢长发的女生。哎，那我问一下、 啊， 你的初恋是长头发吗？ 让我说实话吗？ 对，实话。 啊，是我默认。 是， 好，我太实在了，是吧？ 那我今天就让你回到这个初恋的感觉、啊。接下来这首歌是来自张震岳的《爱的初体验》，一起来听一听。嗯，一首来自张震岳的《爱的初体验》来带给大家。我想问一下慕言啊，咱们这个、这首歌你知道讲的是什么吗？ 讲的是初恋般的那种感觉啊。 是吗？ 对初恋的渴望。 那里面讲的那个那种难过悲伤的情绪是怎么回事？是不是因为被甩了以后都会有这种感觉，想抽根烟呀，冷静冷静啊这种。 给我一支烟的时间是吧？周杰伦给我一首歌的时间。 既然听了一个这么不太开心的歌，也不算不开心，只是说回忆起那段 淡淡的忧伤是吧？ 有一点点遗憾。好，继续来听到一首非常能够带动情绪的歌曲啊，来自张惠妹的什么歌曲？ 三天三夜。 好，让我们嗨起来吧，三天三夜。 我现在的心情和汽水也会醉，完全都不会疲倦，我还要再跳三天三夜。我现在的心情听得好像可以飞，加入我的行列，白天跳到黑夜，快乐不会吃亏，谁也别想拒绝。

比亚迪全新爆款七座燃油车宋 MAX， 前20000预定享 LED 大灯、免息贷款、置换补贴三重好礼，爱格操刀设计，欢迎到北京润城品鉴，详询89317680。 好音乐959， 只要你在我身旁。 熟悉的前奏，动人的音律，音乐留声机。 好的，一首非常经典的歌曲，来自张雨生的《永远不回头》。这里是音乐留声机，我是周琳， 我是慕言。 嗯，现在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张雨生的《永远不回头》。对张雨生你的了解多吗？ 我比较喜欢听他的一首歌，叫做《大海》，很熟悉吧？那首应该。 嗯，对对对，那个音非常高， 对对， 很难飙得上去的一首歌啊。 都感觉他的歌就是那种感情上很细腻，但是整体给人意境就特别的空旷，很旷大、硕大的那种感觉。 嗯、他的音域非常的广， 对对、 嗯，音高也非常的高啊，可以说是非常难得的一个男高声、男高音。嗯、 对，一个才子嘛，他。好多都是他自己写的词吧，对吧？ 嗯，自己作词作曲， 很有才。 嗯、 但是，怎么说呢？英年早逝，很惋惜哈。 是是是。那么下面这首歌呢，是来自李宇春的《下个路口见》。李宇春的歌曲你喜欢吗？ 特别喜欢那首在春晚上的，还记不记得？ 我 蜀绣， 蜀绣啊， 对，就那种，还有 那个包括布景， 出来好几个人同时都是女生、 啊、对对对，嗯嗯。那么今天听到的这首歌呢，其实也是一首非常温馨的歌曲啊，叫做《下个路口见》。好的，一起来欣赏这首来自李宇春的歌曲。 清醒的人最荒唐。

偎在这孤独车厢里，我最爱你爱你。 北京沃德龙鼎吉利 4S 店现推出超标人气车型远景新帝豪百万款，综合让利8000元，新博瑞享18期零息，置换补贴最高奖7000元，轻松贷贵及时。沃德龙鼎品鉴热线8030-8588。 好音乐959， 只要你在我身旁。

歌来自四个女生，她们非常的漂亮，身材也很好，平均的身高是170，年龄25岁。九头身美女的组合叫 Breathe， 微风集团演唱的歌曲 Pretty。看着四个像花一样的女生，就会很羡慕哦，哇，多好！这首歌来自周华健，《爱相随》。 别想你，忍不住提醒自己，伤了心，有些事也要过去。心很痛，痛得不想再做自己，别回头。很想你，也不是因为失去你，爱了你，用尽我全心全力。你生气，只为这一次与你相遇，情难了，难再续，难再。

今天的我中毒太深，为你死今天都悔恨，一句诺言可笑细问，为我心比真更真。今天的你渐进我心，令这生仿佛因你生，爱暖万能，盼能常和你轻拥好心心吻。情是这么真，仿佛不似真，是从未有这么接近。情是这么深，刻骨铭心，愿意因你遗恨。今天的我。